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11月20号星期六，农历10月16。最近受到西北气流控制，本市啊天气晴好，阳光明媚。尽管如此，本周本市还是迎来了两次降温天气，尤其是周六日，日最高气温会下落到9度，本周的日最低气温都在0度上下徘徊，添衣保暖仍是重中之重。另外，空气质量优良，也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大家可以在中午前后到户外晒晒太阳，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年的双十一，电商平台的成绩单依旧亮眼。在国内电商生态中，农产品板块颇有成为新的增长引擎的潜力，而这背后有许多新农人的参与和助力。今天节目我们就和您说说平谷新农人为农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为农民打通产品销售新途径。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发改委等五部门表示，对相关高耗能项目限期分批实施改造、升级和淘汰。本市对农贸市场每周开展一次环境核酸检测，北京新发地市场每日上市5000多吨南菜，严格限制进返京3条政策17号零点实行，北京设13处应急高速服务区核酸检测点。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桃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记者日前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通知明确，依据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限期分批实施改造、升级和淘汰。对需要开展技术改造的项目，各地要明确改造、升级和淘汰时限，一般不超过3年，以及年度改造淘汰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将能效改造升级到基准水平以上，力争达到能效标杆水平。对于不能按期改造完毕的项目进行淘汰。要坚决遏制高耗能项目不合理用能，对于能效低于本行业基准水平并且未能按期改造升级的项目要限制用能。节约能源是目前生产生活的一个大方向。另外，国家发改委近日呢还印发了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方案提出，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加大石油、天然气、铜、镉、钨、稀土、精制石墨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做好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要求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水平，提高重要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建立科学合理的循环利用模式，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大已有矿山改造升级力度，新建扩建矿山全部达到标准要求，推动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与下游行业耦合发展，支持资源型企业的低碳化、绿色化、智能化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案强调加强资源能源保障能力建设，依据资源禀赋、开发利用等情况，布局一批能源资源基地和国家规划矿区，打造战略型矿产资源稳定供应的核心区，实施矿产地储备工程，构建产品、产能和产地相结合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说完了能源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为了保障涉疫封闭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 环卫集团派出了70多名作业人员以及专业车辆、移动公厕等设施，负责这些小区的环卫工作。在特殊情况下，环卫工作的任务量和工作难度大大增加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面罩、手套和鞋套，范吉庆已经在这严严实实的包裹之下蹑手蹑脚工作了半个月。 负责咱们小区里边的垃圾收集，每天呢对小区里边的41栋楼和243个单元门口，还有各个垃圾收集点巡检，然后捡拾、收集、装袋，敲完完之后再装箱。 范吉庆是北京环卫集团昌平公司作业中心的工作人员。11月初，天通苑北二区由于疫情进行封闭管理，他和同事们被派往小区，专门负责这里的医疗垃圾收集工作，晚上就住在小区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相比平常的垃圾清运，医疗垃圾收集作业任务艰巨。 从每天早晨的6点半吧做准备工作，到晚上的11点钟吧，因为咱们小区保障人员小2000人吧，每天脱的防护服非常多，包括做核酸的时候产生的医疗垃圾也比较多，每天在700-800公斤。 为了最大化减少感染风险，范吉庆和同事们一方面来回巡检，不放过地面上任何一根棉签，另一方面轻手轻脚对收集上来的垃圾打包装箱，避免造成喷溅遗洒。 收集完之后装袋，封袋的时候咱们一压这个袋，它会有这气体，这气体就会往裤板上、口罩上散发，特别危险。然后一天吧，这衣服都脱不下来，上卫生间什么的都特别困难，一直就憋着到晚上。 据了解，目前北京环卫集团昌平公司负责昌平区9个封闭小区的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收运。公司运营市场部副部长宋来介绍说，量大的时候，每天这9个小区要收运50多吨垃圾。 我们的所有的垃圾运输车辆呢，是做到专人专车清运，每辆车只清运1个小区，采用医疗废弃物的标准进行全面的消杀，所有的垃圾日铲日清，到焚烧厂进行专口卸车。所有这次负责应急清运的人和我们其他的没有封闭小区的作业人员是物理隔离，单独居住的，这部分作业人员每3天做一次核酸检测。 此外，环卫集团还协助小区进行环境消杀、公厕消杀，并为保障人员提供移动公厕等。 现在加一起是接近70人，配了11辆车，负责昌平这9个小区的环境卫生工作。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云华在日前举办的发布会上，介绍了强化进口冷链食品防疫管控等方面的措施。其中提到，本市坚持做好进口冷链食品人物环境同防，严把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准入关，对全市3.39万名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定期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农贸市场中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活动。其他业态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上岗。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的共同居住者每月开展一次核酸检测。2021年11月以来，累计核酸检测食品相关从业人员及共同居住者74.49万人次。此外，本市还持续做好进口冷链食品包装生产经营环境预警监测，对进口冷链食品及包装每周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每区每周采样数量不少于400件。11月以来，累计核酸检测各类食品及包装5.1万件，食品相关主体生产经营环境9.68万件。要求市场主体对无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无消毒证明或无追溯信息的进口冷链食品做到不采购、不经营、不使用、不运输、不存储，对进口冷链食品实施专用通道进货、专区存放、专区售卖，按照谁拆包谁消毒的原则做好预防性消毒工作，持续推广应用北京冷链追溯平台。11月以来，已流通冷链食品9400批次，共计4.13万吨。另外，对农贸市场、食品生产企业、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酒吧、单位食堂，每周也要开展一次环境核酸检测。对商品市场每15天开展一次环境核酸检测。对社会餐饮、商超、便利店等食品经营单位、酒店、宾馆，每30天开展一次环境核酸检测，切实提升疫情风险早发现的能力。再次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要少聚餐、不聚集，进入公共场所做好扫码登记。 另外，买回家的食品也好，或者是一些生活用品也好，大家呢也要做好消毒工作。继续来关注市场情况。记者日前从新发地市场了解到，11月14号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3.74元，比10月31号每公斤3.96元下降了5.6%。其中，豆角的批发价降幅达27%。目前新发地市场南方蔬菜日上市量已经有5000多吨，占整个市场蔬菜交易量的近1/3。预计11月底到12月初，南方蔬菜上市量将达7000吨以上。南菜的大量上市，叠加政府免除批发商进场交易费的政策等因素，北京蔬菜供应偏紧的局面已经开始缓解。来自湖北的白萝卜、圆白菜，来自云南保山、元谋的豆角类蔬菜，来自广西、福建、云南的豇豆等上市量在逐渐增大，基本已经恢复到常年同期的供应水平。而来自云南的广茄、西葫芦上市量也快速增加，云南的圆茄开始供应北京市场。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北方大棚蔬菜产量也有所增加，尤其是生长周期较短的叶菜。价格波动明显的蔬菜呢，主要包括小油菜、小菠菜、小白菜、油麦菜、茴香、韭菜、散叶生菜和团生菜等等。比如之前领涨的菠菜，市场批发价已经从10月31号的每公斤7元下降到11月14号的每公斤6元，半个月下降了14%。 大美金交与我同游，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文旅出行方面。严格进返京管理的3条措施从11月17号0点开始正式实施。北京呢将针对乘坐飞机、火车、省际客运班线以及自驾车进返京人员进行严格核查。北京警方16号在市疫情防控发布会上表示，已在13条高速公路临近北京的服务区设置了应急核酸检测点，方便没有持有核酸证明的自驾进京人群。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根据规定，从17号0点开始，进返京人员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核酸证明纸质和电子版均可。14天内有1例以上本土新冠感染者所在县旅居史的人员，严格限制进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潘旭红表示，高速公路设置的应急检查点位于京台高速万庄、京藏高速官厅、京哈高速香河、京城高速金山岭等13个服务区。 群众在该检测点核酸采样需填写承诺书，持核酸检测采样回执检查站予以放行。这只是服务群众的救急措施，这些检测点条件有限，群众来回折返检查站和服务区，既容易导致交通拥堵，也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不便。建议市民群众进京前提前做好核酸检测，以减少等候时间。 民航方面，全国中高风险地区省会城市到北京的航班每天只保留1班，客座率不超过75%。铁路部门则将对到站为北京站、北京南、北京西等33座北京地区车站的乘客进行48小时核酸证明查验。17号0点之前购买的进京列车票，退票时不收取手续费。对于环北京的通勤人员，北京警方也设立了数据库，首次查验48小时核酸结果之后，14天内的阴性证明都有效。潘旭红说， 库内人员身份信息与卫健部门核酸检测结果实时对接，对不在库内的通勤人员进京时提供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确认后纳入数据库管理。 此外，针对北京近日检出个别快递包装核酸阳性的问题，市疾控中心建议快递人员和市民收发快递时做好防护和消毒，消费者非必须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邮购商品。 最近随着天气越来越冷，部分京郊森林公园以及湿地公园为了在干燥的冬季严防山火，不得不暂时关闭。另外还有不少景区因为疫情也暂停开放，其中汉石桥湿地公园于11月16号起闭园，雁栖湖景区以半价门票正常营业，不过水上和陆地娱乐项目于11月15号起进行检修和改造。潭柘寺景区公号称，自11月6号起关闭景区内所有殿堂，暂停燃香、燃蜡等一切宗教活动。 北京青龙峡景区从2021年11月7号至2022年2月28号暂停对外接待，开园时间另行通知。而青海湖景区从11月3号正式闭园，停止对外开放，拟开园时间另行通知。此外，明十三陵、定陵地宫及展示、长陵陵恩殿、赵陵陵恩殿及展示、神鹿展厅从11月2号起也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镜之湖森林公园、云梦仙境、玉渡山、百里山水画廊、龙庆峡、圣莲山等景区也都于11月1号起暂停对外开放。也提醒周末有出行安排的朋友要提前查询景区信息，以免吃到闭门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年的双十一，农产品成为拼多多、阿里、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农业大学之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1年国内农产品网络销售额预计接近8000亿元，过去五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46.3%， 农产品增速领跑电商大盘，已经成为长期趋势。在国内电商生态中，农产品板块颇有成为新的增长引擎的潜力，而这背后就有许多新农人的参与和助力。今儿的节目，我们就和您说说平谷新农人为农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为农民打通产品销售新途径。 想让我们吃熟的是扣二，想让我们吃生的是扣一吧。 好，为你们点赞， 谢谢。 这是平谷新农人讲师团的几位成员正在进行电商直播，介绍平谷的贝贝南瓜、玉露香梨等农产品。积极热情的互动，淳朴可爱的笑脸，迎来了不少围观人士的驻足和点赞。带领姐妹们直播销售农产品的讲师团团长王丹介绍，目前讲师团成员8个人，目的是为帮助农民在原有销售渠道基础上实现新突破。 主力是8个人，在学电商之前，他们卖桃，主要一个两个渠道，一个是这个在路边摆摊，再一个是那个走大车，叫商贩来收购。然后现在我们相当于就是给他们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电商销售这个渠道，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让大家把一些品质好的桃就可以走电商，然后其他品质不好的可以走大车。这五年来吧，我们不只是教他们用这个手机去卖桃，我们叫因为在2018年6月的时候，咱们李克强总理说了有一句话叫让手机成为广大农民的新农具。平谷其实已经走在前面了，其实商务局在2017年开始就委托我们企业来做这个事儿。所以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员，第一他是把手机变成新农具，第二他这个卖桃这个意识，它会国品分级，不像原来那样混着卖，然后把好桃卖成好价钱。然后再一个是对这个诚信的观念，我们也是给它逐年的去加深。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他手里的这个回头客会越来越多。原来在路边摆摊叫一锤子买卖，我们现在叫让大家把一锤子买卖做成一辈子的生意。 在平谷，每个村几乎都种大桃。行走在平谷的山水田园，桃林一片连着一片。平谷是北京市的农业大区，产业优势明显，区位优势突出。平谷大桃种植规模现在已达22万亩，年产量近20万吨。为了更好地推广和销售平谷大桃，2017年开始，平谷着力推进互联网加大桃工程。近五年的时间，以大桃为主，不断地加入新产品。讲师团团长王丹介绍， 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互联网加大桃工程刚开始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咱们的那个电商销量是2000多万斤，然后逐年，然后就是2018、2019、2020，然后等到2020年的时候，去年就到了4250万斤，它是翻着翻着往上走的。一开始工程设定的这个目标是那个让果农成为自电商，就把自家的桃卖出去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慢慢的，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光卖自己家的桃不行，要卖自己家的各种农产品都卖出去，然后自己家的不够卖了，然后包括邻居啊，包括这个村里啊，或者是甚至同乡镇的，甚至全区范围内，因为我们建了300多个微信群，互相帮着对方卖，在原有的自己家桃的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部分收入。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平谷大桃销售面临一定风险和挑战，互联网加大桃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仙桃季期间，电商大桃销售4250万斤，销售额3.6亿元，促进农民增收1.5亿元。有了打通大桃销售渠道的成功经验，平谷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科张世良介绍，作为农业大区的平谷看到了电子商务的潜力，通过几个渠道助力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 我们家叫互联网加工程嘛，加大桃啊，加农产品这么一个模式。我们也是跟这个我们农业农村局还有这个我们区的商务局组织了多种渠道来推动这个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一个是呢，从这个品牌营造上集中力量打造一些这个企业品牌，还有呢，从这个原产地上我们要抓农产品的标准，这样相对来说呢更容易把这农产品转化成这个可以流通的商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开展了广泛的这个农民的这个电子商务培训，农老百姓呢人人都成为电商，每个人呢都有通过自己的渠道，直播也好，微信也好，这还有第三方平台也好，来能够推广自己个人的农产品，每人人做电商。 老百姓人人都可以成为电商，这背后需要的是与时俱进，需要不断突破，也需要像王丹这样的年轻新农人培训师的加入。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的农业从业人员约为3.3亿，其中41到50岁的占26.4%，51岁以上的占34.8%。过去10年里，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愿意留在农村务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农业从业人员的整体年龄结构进一步老化。另外，受限于各种现实条件，老一辈农人普遍不熟悉互联网，更不了解如何利用电商拓宽销售渠道。为此，80后王丹成立了平谷新农人讲师团，为农民做电商培训。目前已经带动平谷区6000多人走上了电商直播的道路， 就是面对全区的7万果农，然后进行这个电商培训，教会这个老百姓用自己的手机去卖自家的桃和这个农产品。我们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第5年了，然后就是培训了6000多学员，然后4万多人次。 王丹说，好多学员反映，如今经过培训，家里的桃子迈入线上销售快车道，不求人也能卖上好价钱，这是过去想也不敢想的。而培训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 都是与时俱进的。我每年都要自己出去花几万块钱去学习的。这个比如说淘宝呀，微店怎么设置呀，然后那个微信朋友圈怎么发呀，然后包括抖音、快手、短视频直播，包括怎么拍出有内容的短视频，我们都在教。大家从一开始连那个智能手机都不会，因为我们学员平均年龄都60多岁了。这个从一开始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现在慢慢的这个手机玩的比孩子都溜，觉得他们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事儿。到今年吧，我们的学员从一开始我们需要引导他说自家的玉米呀、核桃呀也能卖出去。然后现在慢慢的他们都不用我们引导了，自己家包括野菜都能卖出去。 对于不少年纪确实很大，无法熟练使用电商平台的农户，讲师团还专门成立了品牌平台，实现助农销售。讲师团团长王丹说， 确实年纪比较大，他跟不上的，然后我们也就通过音乐机平台然后去给他卖。今天我们通过直播，就是相当于19.9块一箱包邮，我们一点利润不留，然后就相当于把利润全都助农嘛，也卖出去了10多万斤。我们是帮着这些学员把自己家卖不了的农产品卖出去，然后我们自己就建了一个品牌叫一云记，云是耕耘的云。之前我们的学员都是一心耕耘不问收获，只会种不会卖，我们希望我们的学员一心耕耘4季收获。 近5年的时间做农民电子商务培训和助农直播，王丹表示，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有很大的收获。 做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其实就单纯的从我们是电商企业，然后去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然后慢慢走到现在，就是跟学员之间我们已经建立了特别深厚的一个感情，他们信任我们，然后我们再来帮他们，包括一些这个果品种植呀，或者一些这个农家的一些知识啊，大家也在教我们。 除了王丹外，还有不少80后、90后在完成学业后回归家乡的农田果园，成为了新农人。比如2013年辞去公职回乡创业的陈国松， 依托十几年互联网从业经验，尝试利用互联网思维和办法推广和销售平谷的农产品。 从 IT 行业回到农业里边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跨界的东西在里边。看到真正农民做遗产的时候，我们是体验到他们的艰辛和痛苦。年轻人回到家乡创业也好，或者从事一些项目也好，要有一个不断创新的思维。 在今年苹果丰收季，拼多多联合山西、陕西、山东等六大苹果产地发起为期半个月的双十一促销活动。活动开启两天后，已售出500万斤苹果。除了拼多多，阿里和京东也把农产品视为双十一的重点经营类目。天猫发布的数据显示，双十一期间，淘宝天猫农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24.8%，显著高于全平台的8.45%的增幅。而双十一期间，京东农产品成交额超过十月份日均值5.8倍。电商巨头的积极参与，让农产品在供给侧的面貌有了更大的改观。农户可以直接触达终端消费者，传统的多级批发销售模式开始被改变。而物流，尤其是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进一步降低了农产品的损耗率，提升了高客单价商品的占比，从而让农产品电商的盈利模型更加稳固。平谷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科张世良说， 区里边呢也是为这个电商营造一些良好的这个环境，比如说是这个物流啊，我们把这个多家的物流公司都通过竞争机制引进过来，在各个乡镇农产品主产区呢布置这个收揽点，这方便大家呢就是能够快速的把这个农产品通过这个电子商务，通过物流能够放到这个市民的家里。像我们现在就能够保证，就是说早上发的这个大桃，中午后下午就已经能到市民的餐桌上。 过去几年间，依托中国农业在人、货、链三端的长足进步，带来了农产品电商的跃升式发展，同时助力了农村产业兴旺和村民增收。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最近广州一位68岁的梁女士在吃鱼的时候被鱼刺卡了喉咙，硬吞饭团却把鱼刺扎进了主动脉，历时1个小时手术才成功取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用吞饭团或者是喝醋的土方法来处理鱼刺卡喉的情况，那这样到底科不科学，可不可行呢？如果不行又是为什么呢？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专家为大家做了科普。今天的生态小贴士，一起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鱼刺卡喉或者食管之后，吞饭或者馒头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异物扎破食管、咽壁或者咽侧壁，直接损伤旁边的重要结构。例如梁女士就造成了主动脉弓的损伤。另外，食管、咽壁或咽侧壁被异物扎破后，可能会引起炎症，如食管周围的脓肿，甚至纵隔脓肿、脓毒败血症等并发症。不少极端病例是直接扎破了主动脉弓，这时就需要先做介入，放了碳膜支架以后才能取出异物，这种手术费用就要10万多。虽然这样的极端案例相对罕见，但食管周围的脓肿炎症是非常常见的。过去一年，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就有数十例因食管异物或者下咽异物引起的颈部脓肿、纵隔脓肿病例，有些甚至要进 ICU 抢救，致死率高达50%。对于一些很细小微弱的异物，催吐或者清一下嗓子的方法是可以把它吐出来的。如果很明确异物的尺寸，可以用吞饭团或者菜团的方法带下去，但在不清楚的情况下，临床是不建议这么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是张开嘴巴，让家人帮忙看看，如果能够看到，用镊子夹出是一个相对可行的办法。喝醋是不可取的，在异物扎伤了下咽或食管以后，喝醋会加剧这部分损伤，食管周围炎症脓肿或者纵隔脓肿的发生率会大大增加。 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更加精彩的节目。明天10点25分，生态北京，我们再见喽。